任雄这 BOSS 职业应该属于狂剑士，不过他那狼牙棒属于 BOSS 的独门兵器，肯定不会爆出来给玩家。荣耀中每个 BOSS 爆出的东西也都是不尽相同的，基本都会和职业相符。比如像任雄这样的肌肉异形，肯定不会爆出法系的那些智力装备。星星现在虽然不是从 BOSS 身上失去掉落，但从之前三个 BOSS 的首杀奖励来看，这单个 BOSS 的首杀奖励也是遵循着 BOSS 爆出规律的。点击领取奖励，信息立刻出现在团队信息中。印山重铠，这是任雄首杀最终的奖励，75级橙子重甲上衣，加37点力量，28点体力，减20点精神，物理防御加10%，力量加4%，体力加4%，精神减10%。一件属性集中于强化基础属性的重甲上衣，这一类装备倒是并不怎么挑职业，属性和护甲精通合适就可用。但是这件印山重铠却又暴露出了和它主人一样的缺点，加强力量和体力的同时削弱了精神属性，这一点对于一个细节就可以决定成败的职业圈来说就有些郁闷了。精神属性和各种增益或是负面状态息息相关，在高水平的对决中，这些东西都是十分关键和重要的。这么一件削弱精神的装备，恐怕不会有人有勇气穿到职业赛场上去。银装的可贵之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的，哪怕属性没有多出色，但至少银装上绝不会出现这么一个让人难以取舍的添堵属性。银装的属性那每一条都是让人心旷神怡、受益匪浅的。印山重铠显然在职业圈是不具备市场的，不过拿来当做研究材料却也不错。叶修随手收了这件装备，点下了最终 BOSS 寨主印山虎的首杀奖励。 成装武器。 虽然这已经是第五次领取首杀奖励了，但成果还是一点都没淡定，一看到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再度惊叫。而这时候其实有些人都还没有点上去查看这东西呢，结果却已经被陈国给剧透了。虎之印，只听名字的话确实看不出这是件什么东西，在听完陈国尖叫后，所有人的光标才都移上去，这才看到了这件装备的真貌，是一根魔杖，重量3.0千克，耐久30，攻速10，物理攻击720，法术攻击825，智力加40，精神加20，法术吟唱速度加12%，每分钟恢复3%的法力，技能鞭挞效果加10%。虎之印效果，魔杖为中心的9个坐标区内，物理性召唤兽的战斗力提高20%。现在的星星战队里可没有菜鸟了，顶多也就是唐柔、包子、罗辑这些接触较短的人，对某些概念意识的还不够深，但是在看过这虎之印的魔杖的属性后，足足安静了有半分钟。 极品。 最后先说话的还是叶修。 何止啊，极品中的极品。 魏琛给予了更高程度的评价。 啊，目前最好的召唤师银武是哪个来着？ 这已经不重要 了。难道这虎之印的属性比目前最强的职业银武还要好？ 陈国惊诧了。银武属性一直以来都是被各俱乐部当作机密的，不会随便对外公布，更不想让对手知晓。所有银装的属性只有自家人知道精确属性，其他人都是经过实战摸索然后推断。不过近些年随着职业圈发展迅速，职业选手的流动也越来越频繁，指望转会的选手还替老东家保守装备属性的秘密，这是根本没法监管的事，所以银装的属性已经越来越透明。 不过这暂时还仅限于职业拳，毕竟还没有哪位选手可以接连转会，带着各家战队的银装情报去四处互通有无，所以属性不是秘密一说，有时也还是小范围的，可能是一次转会后两家之间不再有秘密而已。职业战队之间尚且还玄虚着呢，普通玩家知道的就更不多了，除了那些直接对外公布的，余下的也都是各种乱七八糟的猜测。魏琛离开职业圈久了，也根本没有什么准确的信息来源，当然以他的水平，如果有心去研究的话，总比绝大多数玩家胡猜乱想要准得多。但他哪有这心思呀，就算要研究也会研究他有兴趣的职业，比如术士什么的。召唤师在职业圈的银装，魏琛真没多大了解，不过这家伙依然装模作样的来句这已经不重要了，仿佛虎之印已经把职业圈的召唤师银武给碾压了一般，弄得陈果都激动了。 这个哪个比哪个好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，还要看各自的风格和取舍，但至少这个虎之印足以和现在的任何一件七十级召唤师银武抗衡了，这是一件足以改变整个角色技能术的武器。 是因为那个虎之印效果吗？ 陈国这点还是看得出来的。 当然， 照虎之印效果的描述，九个坐标区，那就是边长30个身位格的一个正方形，这个面积已经算是相当可观了，而 20% 的战斗力的提升，战斗力，荣耀里可没有这么一个单独的属性，所以这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，等于是说全属性提升 20% 一样。如此效果之下，拥有虎之翼魔杖的召唤师，如果不以物理系的召唤兽为主，那就有点暴殄天物了。 美光，这魔杖就给你了， 叶修说着。最有价值的一件装备归宿也是特别明确，只是很遗憾，罗吉偏偏是目前队中战斗力特别弱小的一位，结果第一件大幅度提高战斗力的装备偏偏就出到了他的职业上。当然这种念头也不能说出来，伤罗吉自尊不是，不是罗吉同学自己倒也明白得很，这虎之印收的诚惶诚恐，末了也表露了一下对于出了件极品居然是他的遗憾。 别这样说，好好加油，尽快让这件武器来增强我们队伍的战斗力吧。 我会的。 罗杰斗志高昂，兴致淡淡。 虎之翼，这种以前没有过的装备效果也值得研究一下。 这回头再说吧，最终奖励到了。 叶修也深呼吸了，接下来就是整个副本首杀了。相比起单体 BOSS，这个副本首杀的奖励会不会更丰厚一些呢？ 快点领。 再然后魏晨就被频道里连串的系统消息闪花了眼，副本通关奖励果然比单体 BOSS 要丰厚许多，最终给了他们队伍两件橙装和四个材料，材料用途未知，自然是先就收着。两件橙装，一件是板甲印袭腰带，力量体力各加16，物理防御强化 5%， 僵直击退吹飞抗性各加3，一件很明显的物理防御装备。这腰带的属性相当不错，但荣耀里板甲精通的职业一共就三个，骑士、守护天使和魔剑士，三大职业星星战队一个都没有，于是乎这腰带自然是落到了没有护甲精通的军魔校手中。除了印西腰带，另一件橙装是个饰品项链，流烟之心。饰品是没有重量的，基本属性是法术防御力，除此以外流烟之心加45点智力，跳跃加5，扫把飞行速度加10，5% 的几率让魔法射线出现流烟效果。从辅助属性上来看，毫无疑问是属于魔道学者的装备， 至于流烟效果，这又是一个全新的玩意儿，谁也没有听说过。 这个先留着测试一下再说吧。 叶修最后拍板，对非魔道学者的职业来说，这项链只是45点智力和加5的跳跃有用，如此单薄的加强那就没有必要使用了。眼下就是看看这个流烟效果是个怎么一回事，如果是个有价值的东西的话，那么从这件饰品上研究出流烟效果是怎么生成的，这种事儿就是自制装备的开发人员们整天研究实验的内容。不过眼下显然还远，目前大家角色都还在70级，75级的装备都装备不上，所以流烟效果是什么一时间也看不到。 好了，没有了。 附带着这些物品奖励的是一些经验，对比任务奖励的话，这些经验分量算是相当丰厚的。不过指望这些让练级速度领先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映山贼寨的副本叶修他们打了约摸有3个小时，首杀是全部顺利拿下了，但创造通关记录可就差得远了。通关记录可不是说从首杀队伍创造的时间开始不断刷新，而是系统一开始就会给予一个时间，直接从这个时间开始破起。映山贼寨系统给予的记录标准是1小时，3个小时才通关的星星距离这个标准差得老远，由此也可知3小时通关映山贼寨完全不是有一件有效率的事。不过通过首杀获取到了橙装，这可就占到了大便宜了，比起其他玩家甚至俱乐部工会都不知要领先了多少。 今日再去哪个本啊？ 占到便宜的陈果很兴奋，很显然眼下对于普通玩家来说根本没实力打下这些75级副本，这简直就是各种首杀随便他们挑选。 我看为了效率，我们分成两队，分别去刷2个5人小本吧。 叶修说。 好啊好啊。 陈国双手赞同。 那行，我们来分一下。 这样的话治疗够吗？ 武臣问了一句。叶修的军魔校虽然也有点治疗技能，但是只能临时救一救急，完全靠他来支撑大局的话，在这越级副本里完全是不够用的。 没关系，我用牧师号好了。 那样的话 MT 是不是又不够了？ 好吧，我开个守护天使，这样总可以了吧。 所有人沉默，全职业精通什么的实在太不要脸了。